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98集，英雄救美之混战。就在离开福满居不远处，展昭、白玉堂等一大帮人正走过来，把这一幕看了个清清楚楚。 哎，那不是赵普吗？ 扔了个人下来。 哎呦，那小子摔死了吗？ 估计没有吧，屁股先着地的。 王爷貌似心情不佳呀。 邹良感慨了一句，同时注意到那人的衣着，觉得眼熟。这时龙桥广拍了拍邹良， 那不是回鹘使者赤哈弥吗？ 是啊，王爷这是查案还是干嘛？怎么直接把人家的史官从楼上扔下来了？ 赤哈弥摔的是七荤八素。赵普回头先查看公孙和小四子的情况，他一把拉起公孙，转来转去，上下左右看。 苏丹，他碰到你没有？我去宰了他。 别激动。 哎呦，王爷你可来了。 伙计刚才被赤哈弥一顿拳打脚踢也不痛快，心说这几个外族好嚣张的气焰竟然在开封城还撒野，于是就跟赵普告状。 那个外族佬啊，天天来闹事儿。 他天天来闹事？ 是啊，他前天踹翻了我一桌酒席，昨天打跑了我三个客人，今天啊，又袭击先生和小四子，还打了店里的伙计，每天找茬啊。 公孙微微皱眉，回鹘也不是多大的地方，无论国力兵力，那跟辽和西夏差远了，那两国都不敢在赵普的地盘撒野，看来这回鹘使者真的有所图谋。不过说起来，公孙想到这里，将小四子抱起来。 小四子， 小四子赶紧往赵普怀里钻，公孙拽着他不放，要揍他屁股。 谁叫你说那些没礼貌的话的？ 是那人不对，骂孩子干嘛呀？ 都怪你。 赵普一愣，小四子搂住赵普脖子，撅着嘴，觉得今天自己估计要被公孙揍屁股了。 不过，刚才九九也算英雄救美成功了不？爹爹不知道有没有喜欢九九一些。 怪我？ 你不教他那些奇怪的东西，他怎么会说话跟个小流氓似的？ 那我儿子当然像我。 那是我儿子。 哎，你的不就是我的吗？咱俩一块养的呀。 赵普拍了拍公孙。酒楼里众人则是好奇，这分明是家里俩大人为了儿子吵嘴啊，王爷和公孙先生什么关系？小四子抬头瞧赵普，刚才九九说要和爹爹一起养他，那岂不就是娘？小四子精神一振。这时楼下展昭等一大帮人都到了福满居门口，就见不远处另一帮人赶来，都是大个子，手持兵刃，面目凶恶，而最后面来的几个人引起了展昭等人的注意。最后面三个人，两个老头双目有神，看着都是高手，而最后面那位正是昨晚上在树林里碰到的白玉堂和天尊认出的那位铜铃。走在前面那些一看就是回鹘使团自带的护卫，他们迅速跑上来扶着赤哈弥起来。 王爷您没事吧？ 王爷？ 赤哈弥揉着腰都站不起来了，这一下有些摔懵了，幸好楼不算高。 谁打我？ 赤哈弥好容易回过神来，扬起脸吼。赵普听到下边动静，就站到窗边往下望。展昭等人扬起脸，铜铃身边的一个老头上前一步：“ 王爷，出了何事啊？何人袭击你啊？” 这会儿，公孙也抱着小四子探头出来看了，赤哈弥一指小四子：“ 那个小混球出言不逊，骂我。 众人都仰着脸看着。良久，白玉堂看展昭， 他指的是小四子。 嗯，是小四子。 他骂小四子是混球， 这是找死的节奏啊。 庞玉和包岩对视了一眼，重点难道不是小四子骂他吗？小四子会骂人，那这小子该有多坏啊。不止包岩庞玉，那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群大多也这么想，这人坏成什么样了，逼得小四子都骂人了。赵普则是脸色不善，公孙却是一把拽住他，他也气，但是不能中激将法。 那个小混球啊，有娘生没爹教。 赤哈尼还在继续，只是他话没说完，上头一个茶壶扔了下来，正砸在脸上。公孙一把将小四子塞给赵普，捋胳膊挽袖子：“ 你他娘的，有胆再说一次！ 刚才还叫我忍耐，不要中激将法。” 我就说那个小混球啊。 赤哈尼话没说完，后头一个人影窜了上来，一脚将他踩地下了。就见萧良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的，将赤哈尼踹趴下之后，抬脚踩踩踩。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也扒了你的皮。 那几个侍卫一看萧良踩他们主子，上前就要抓萧良的后脖领子，不过手刚伸过来，胳膊一把被人抓住。抬头看，就见林业火不知道什么时候闪过来了。 以大欺小。 说话间，林业火一脚将那几个侍卫踹开了，另外几个侍卫要上前，邹良拽住三个扔到了一旁。一个老头上前一步，还没来得及下手，龙桥广挡在了眼前。另一个老头要打龙桥广，欧阳少征也杀出来了。最后铜铃向萧良走过去，似乎是想去救赤哈弥，但眼前人影一晃，赵普下来。铜铃看了看赵普：“ 哦，原来是九王爷。” 此时铜铃没戴面罩，不过还是穿着斗篷，还用黑色的面纱蒙着脸，只剩下双眼睛，眼睛周围不少烧伤的皮肤有些吓人。 久仰王爷大名。 铜铃说着，一掌突然拍过来，赵普一挥手，内劲扫开了他掌中的火焰。铜铃微微一愣：“ 火对爷可不管用啊。” 于是赵普和铜铃也打起来了。这会儿酒楼里的汉人和其他的外族也打起来了，大街上的汉人和外族帮着两方加油，最后也打起来了。金庭馆驿的官兵和那些使团带来的侍卫也打起来了，皇城军帮着维持秩序，围观路人一个劲儿起哄。于是金庭馆驿门口到福满居，众人打成了一锅粥。天尊和阴侯跑到一旁买烤肉吃去了。展昭站在人群中，看着身边滚过来滚过去正扭打的众人，以及那头飞天遁地正打得火热的各路高手，深呼吸，一边眼皮子不停地抽。白玉堂同情地看了看展昭，展昭突然睁开眼：“ 来不及表现了。”“ 怎么乱成这样？” 小四子在楼上捂着嘴瞧着下边打得跟上了岸的虾米似的众人。 爹爹，我们怎么办啊？ 要不然爹带你逃回绍兴吧。 干嘛？ 楼下林业火不满地看着跟他抢架打的邹良，邹良踹飞那一群侍卫，将林业火往一旁赶。 脏兮兮的，别让他们碰到你。 林业火眨着眼，听着还真顺耳。萧良一个劲儿踩赤哈弥：“ 就你骂街，就你骂街。” 小梁子这个算不算英雄救美啊？ 铜铃边打边问赵普：“ 九王爷为何打我回鹘使者？”“ 他动我的书呆和孩儿，自然要揍他。” 赵普说的理直气壮。 围观众人好些都不知道事情的起源，就听赵普说什么书呆和孩儿，听着那口气怎么跟打了他老婆孩儿似的。 统统给我住手！ 这时就听半悬空有人吼了一嗓子，下边邹良他们早就结束战斗了，将那几个回鹘高手打趴下都起不来了，而普通百姓则是扭在一起，不过听到这一声吼也都不打了，抬头看上方。展昭站在屋顶上伸手一指众人， 都给我回家吃饭去，不准打架。 众人面面相觑，都僵在原地不动，片刻后继续打。展昭望天，这时就听白玉堂突然开口， 包大人来了。 唰啦一声， 只是一转眼功夫，中间就剩下了回鹘的使节团和赵家军那几个人，其他人都混进围观群众里了。展昭按住两边腮帮子，告诫自己要冷静啊。殷侯和天尊一人一串烤串，边啃边赞许的点点头，还是白玉堂有办法呢。当然了，最有办法的还是包大人呢。 我去， 皇宫里正和八王爷整理来使名单的包拯突然打了个喷嚏，这时王朝马汉急匆匆跑进来。 大人，不得了了，金庭馆驿门口打起来了。 什么人打起来了？ 目测好几百人呢。 王朝一句话，包拯倒抽了口冷气。 不过这会儿都散了，但还是有两个人在打架，已经很多很多人围观了。 什么人在打？ 九王爷和回鹘的一个使者，应该就是展大人昨天晚上碰到的那个。 什么？为什么会打起来？ 貌似是那个回鹘使者赤哈弥先跟公孙先生和小四子发生了冲突，然后赤哈弥当众骂小四子。不过据店里的伙计说，赤哈弥天天到福满居捣乱。 一个使者怎么敢在金庭驿馆附近的客栈捣乱，还天天如此？ 有些蹊跷啊。八王爷，我们去看看。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